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嗱，頭先我哋即係休息之前都講啦，其實粵語文化裏邊咧，即係粵語係一種好活潑生猛嘅一種嘅文字嘅，即係我哋廣東人講嘅中文。咁咧就亦都咧有好多古文嘅用字喺裏邊，亦都簡潔，我覺得。即係嗱，你睇大陸人成日睇唔起我哋寫嗰啲中文咧，包括而家普教中咧都係咁嘅意思啦。但係我覺得咧，我就喺香港做過傳媒，其實我喺北京都做過傳媒。就當時我哋公司有個 joint venture 係同三聯集團合作，咁我上去睇嗰啲記者嗰啲稿，係真係即係真係語加詞堂多交餘嘅，即係咧累累聚聚反反覆覆沉沉氣氣咁樣咧，係完全咧係一件事明明十個字講完嘅嘢咧，佢咧就用成100個字寫出嚟。嗱，台灣嘅中文我都有呢個問題嘅，我叫做文藝腔呢種叫做，即係唔會一針見血咁直接嘅。 夹硬喺度丢书包， 系啦，喺度丢书包或者柳屎忽花。咁我哋中文咩为之好嘅语言文字咧？我觉得啊，我个标准简单明白，一针见血，呢啲就好嘅中文。唔系净系中文添，我觉得任何嘅文字，包括英文都系。你问我好嘅英文系咩咧？短句，唔好话即系好多嘅呢啲咁样嘅。一個 comma， 一個分號，一個 comma 呢啲咁嘅嘢。譬如我睇哈金寫嘅小説，咁我就我覺得佢係即係一種嘅好簡潔嘅英文嚟嘅。咁呢個就係我覺得話廣東話，我哋成日自貶身價就係咁嘅意思，成日用咗一波北方嘅標準嚟去貶低我哋自己文化嘅身份。但係周星馳嘅電影正正就係咩咧？係 empower 喺我哋其實我哋廣東文化裏邊最有趣、最得意、最古靈精怪、最過癮嗰啲嘢。就是他表達了出來嘛。嗱，頭先我哋講這個《唐伯虎點秋香》之外咧，其實他有幾套電影咧，佢唔單止淨係表現出嗰個粵語文化，甚至個電影嘅主題啊，都係喺我哋廣東文化裏邊一個源遠流長嘅一個 subject 嚟嘅係。 嗰、那個應該你就係講緊一個縱棍嘅文化。 係啦，縱棍。 即係縱棍係乜嘢咧？即係而家要解釋下縱棍咧，個縱咧即係官司。 中式律師 嚇、啊，即係。如果你 中式湯家驊 係嚇，湯係開名咁緊要，即係審死官同埋算死曹，即係我諗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廣東。 其實九品芝麻官都有嘅，不過佢就角色佢就唔係做嗰個縱棍。 佢就 吳啟華就變咗嗰個縱棍。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點解我哋要講到呢個部分咧？其實我哋頭先即係上一回我哋講到就係話，喂，其實後邊好多打油詩。咁其實啲文化研究嘅理論都係咁講嘅。其實電影呢種即係。啲電影呢種嘅普及文化咧，好多時扮演一種叫做欺凌嘅工作，唔係欺凌係英文嚟噶，唔係欺凌，唔係真係 唔係中文嘅 欺凌啊，欺凌即係召喚你身份嘅工作。其實你一睇落去嘅時候咧，你一睇得明曉笑咧，其實我哋成日好簡單嘅啫，你係咪嗰個身份嘅人，唔使做啲乜嘢嘅，你曉唔曉笑先？即係譬如你睇你英文好唔好？你成日覺得你好中意英國嘅文化，你睇嗰啲 sitcom， 你唔好笑先。如果你唔曉笑，睇完之後喺度拗穿頭都係唔曉笑嘅，咁即係話其實咧你唔係嗰個身份。 嗱，譬如好簡單啦，英國佬文化，我哋成日都話點樣高尚高尚，其實英國佬文化都有戰戰格格嘅一面嘅，譬如 Austin Power 呢類嘅電影。Austin Power 啊，仲有一個嘅除咗 Benny Hill 就走死咗。Austin Power 就是90年代的電影來的，是不是裡面嘲笑那些癡肥的人啦、侏儒啦、醜女啦，即是我們經常以為英國文化就是即是看到它表面那陣，你明白嗎？但是 Austin Power 只是反映到英國文化的兩面性嘛。嗱，陶傑就很喜歡 Austin Power， 當時我都覺得很奇怪，其實那些 get 都很爛下， 但他就很喜歡的嘛， 因為他是正專踩政治不正確的東西嘛。即是你留意一下陶傑的作品裡面經常都嘲笑那些左膠政治正確嘛， 係嘛？呢樣又唔講得，嗰樣又唔講得，又唔可以笑人肥，又唔可以取笑呢、這個唔同膚色嘅人等等呢啲咁嘅嘢。定 Austin Power 正正就係全部都踩曬界噶嘛，佢係。 我記得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好似國際台咧都有一個類似類係不聞山係咪 ？Benny Hill，Benny Hill 嗰、那個嗰、那個又係。看到真的唉， 但後來都變了其實去到 Mr. Bean 已經不是那些東西了，我覺得沒有了那種政治不正確所帶來的那種的就是那種的嬉戲。 是 我會覺得 Mr. Bean 和即是不明山那種 Mr. Bean 呢其實呢就已經進入了表演藝術 的層面的， 就像一個已經去了內地的周星馳了。 如果你問我，如果用香港人的角度看，我覺得Mr. Bean 是像許冠文，許冠文式的 用肢體動作， 用肢體動作啊，譬如 或者詹瑞文， 其實你看 Mr. Bean 呢，你覺得自己看半斤八兩啊，摩登保鏢那個感覺來的，但是你說看不聞山那些呢，其實 有些文化東西在裡面， 不聞山就是早期周星馳電影的東西啦，這樣、所以其實我覺得文化應該是多元的，就算一個地方裡面的文化呢都應該是做到雅俗共賞的，不可以說傾向某一邊，喂，即你只是傾向某一邊的話，其實你都是一個即 class struggle 來的，即 你即將所有東西變成正統政治正確的話，可能這個都是一個現在的政治上做的東西，這個 才是我覺得香港今天那個困局。點解我哋即係咁抑鬱咧？就係以前好簡單，周星馳電影最流行嗰陣時係香港政局最動盪嗰陣時，八九年六四之後最多人移民嗰陣時，係嘛？即係我哋都講過呢個題目。咁你點解反而嗰陣時大家會揾到集體嘅身份認同喺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咧？我覺得就係唔係淨係無厘頭咁簡單嘅，而係佢係俾咗一種嘅無權勢嘅人咧一個宣泄嘅機會。或者逃離現實的一個咁嘅機會，而嗰啲嘢咧係你係香港人或者生活喺廣東文化圈裏邊嘅人先至理解得到嘅，先至明白得到嘅。好簡單，北方嘅人你睇小沈陽嗰類二人轉啊，東北嘅棟篤笑啊，即係我哋完全冇反應嘅，係完全唔知係啦。第一就硬 get 啦，第二就有乜好笑咧咁。就算我聽得明佢講乜都好啦，我哋嘅心態都係有乜好笑咧。其實二人轉都好多鹹嘢喺裏邊嘅。 但是聽不明白嘛， 係啊，聽不明白，因為很多他們那些很即地道的口音在裡面，完全又講得很快，不知道他說什麼、就是、但是我就說剛才我們講周星馳的電影裡面，他多多少少有一種上接這個粵語長片那種的，我的感覺是這樣。譬如你講陳夢吉方唐鏡這類的題材呢，其實跟黃飛鴻一樣的，其實我們小時候看粵語長片都有的嘛，是吧？包括我們父母那一代呢，其實是家傳户曉的喎，呢啲縱棍 好犀利， 係啊，係佢哋崇拜嘅偶像嚟嘅喎，即係未有李柱銘、未有呢個梁家傑呢啲大狀之前， 縱 即係嗰個係殖民地西化嘅代表啦，當然 係。即係縱棍係咩？就係、是、其實就係即係幫手去打官司啦。 平民百姓出頭啊！ 縱棍嘅意思其實就係即係利用一啲嘅智計，即係去幫一啲低下階層嘅嘢。其實廣東文化嘅點解會喜歡縱棍呢樣嘢咧？其實我哋有，我覺得廣東文化有佢嘅草根性喺度。啊，講到好似好大陸性，大陸嘢點有啲咩性？其實一個草根嘅部分咧， 即係佢庶民嘅生活嘅一部分。 胡鬧、搞笑。古惑是我哋廣東文化入邊其中一個不可或缺嘅嘢，即係講笑係我哋好中意做，即係其實同英國人有啲一樣嘅，即係英國人就幽默。 其實我覺得似咩咧？你如果你同喺類比嚟講咧，譬如日本咁咯，我覺得廣東文化似關西嘅文化， 係 即係其實乜關西咧一樣有好多嗰啲落雨啊，即係而家嗰啲叫做即係唔係即係 raining 嗰啲落雨，即係日本 落雨 係啦，即係佢哋講笑話啊、相聲啊呢啲咁嘅嘢嘅，日本都有嘅其實。但是廣東文化，我覺得咧，佢哋北方人成日歧視廣東文化嘅原因咩咧？就係、是、佢覺得正統喺好似日本咁喺京都，即係叫公家嘅文化、皇室嘅文化。呢、這個就係嗰啲嘅隻眼咧，個面搽到白一白，點兩點喺度，嗰啲日本嗰啲 能劇嗰啲， 即係幾秒鐘都未轉動作嗰啲，睇十五分鐘就確保你會瞓覺嗰啲， 瞓咗好耐。 咁嗰啲就係所謂嘅佢哋嘅精緻文化啦。咁我哋咪歧視嗰啲關西嗰啲咯，即係嗰啲最商業、最大眾化、最生猛，即係你大阪，你到大阪，你好明顯個城市個感覺係好唔同。所以我就話嗱，佢關西口音佢都笑㗎， 佢成日覺得關西大媽咪有個 嗰啲口音啊，即係覺得佢粗皮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廣東都係嘅。對北方嚟講，佢哋點解要貶低廣東文化？就係覺得你化外之民，蠻夷之地。跟住咩咧？就係咩咧？粗俗。而雅嘅文化咧，就喺佢哋嗰度。但佢哋唔明白就係廣東文化從來都係雅俗不分，佢冇西方咁樣分哦 ballet、orchestra 呢啲叫做精緻文化。High culture 就屬於精英階層嘅，然後就去到下面就係嗰啲粗鄙不文嗰啲咁樣嘅鬧劇啊嗰啲咁嘅嘢。其實你留意一下，我成日都話，譬如黃沾呢類人，包括以前我講你講嗰啲陳夢吉或者藍潘順嗰啲鬼才，焦子榕啊、何淡如啊嗰啲，你叫佢作古體詩話俾聽，一樣得，一樣得。但係佢就中意用廣東話寫落去嗰啲詩嗰度。咁你就叫佢做打油詩啫嘛，其實。 俾個例子大家睇下。咁頭先講開廣東四大壯詩，陳夢吉、劉華東、方唐鏡，大家應該耳熟能詳。不過有一個咧，可能你唔係好熟悉，但係咧都好有意義。佢叫做何淡如，俾張圖大家睇先。何淡如 弟妹才子， 就叫做弟妹才子。 你廣東話嚟㗎呢個？ 廣東話嚟嘅喎。咁佢係咩人嚟嘅咧？其實佢係清末嘅即係舉人嚟嘅。教书先生在哪里教书呢？就在细梁那里的龙中二学那里教书。那么 他在九龙城寨教书？ 是的，他来九龙城寨教书的。那么何淡如呢就有很多个留下来的很精妙的 对联、 啊。对联的。那么我讲一些就是雅一些的先。这个呢很犀利的，他曾经写过一个用十二个字呢已经讲了一套戏给你听了。他说什么呢？ 哦，谷眼莫来的，原来 好犀利啊！十二个字讲晒，一拳打出眼火，对面睇见牙烟。嗱，重复一次啊！ 广东话嚟噶， 一拳就打出眼火，对面睇见牙烟。哇，不得了啊！真系十二个字，你已经可以形容晒嗰个场景 系 点。 嗱， 那 個、有对得好工整。 你见到嘅话咧，一扎人，我估呢度即系我哋从呢个两句嘅句子就一拳打出眼火，冇理由自己左拳打右拳噶，咁一定系起码两个人啦。咁啊打出眼火，咁你其实期望到期估到就系应该之前咧就系、是、哇喺度推就眼火爆啦。眼火肯定是广东话，广东话 牙烟咯，眼火咪对牙烟， 眼 对牙嘛， 眼对牙喎，牙烟即系你同啲用台湾就系叫做国语啦，大陆就普通话， 普通话 啊你谢欣喺牙烟， 佢都唔知你讲， 佢唔知你讲乜嘅喎，嗱我哋就明啦，牙烟哇好牙烟，通常啲阿妈就唔好咁牙烟，或者哇好牙烟啊咁样唔好点啊咁，其实就系即系讲嗰种惊。惊恐，即系啲牙咧都要即系夹夹夹夹夹咁样啦，已经系睇见，对面睇见牙烟，咁即是话我哋可以估计啦，一拳打出眼火，对面睇见牙烟咧，应该就喺个茶楼嗰度就。呢、這個撚緊著，嗰、那個撚緊著，跟住三句唔係就準備打交，其他嗰啲就哇彈開啦， 牙煙啊，係啊。 咁所以其實何淡如其實用呢種嘅文化，用呢種嘅打油詩咧，其實係好犀利。 但係何淡如嘅作品，大家就唔係淨係諗住咧喺呢個舊嘅書啊，或者係嗰啲嘅 Google 裏邊揾到嘅喎。而家你去某間雲吞麵鋪食雲吞咧。你都見到佢嘅作品嘅喎，雲吞麵啊， 黃 之 記，黃天先生嘅嘅 何淡如幫佢寫嘅喎， 係啊，嗰句好嘢，嗰句又係好勁，佢嗰句咧就七言對聯嚟嘅，佢話上聯係咩咧？就係、是、冇酒安能邀月飲。冇酒， 好文雅 喎，即系冇咁，我哋通常都係 邀月， 邀月即系啊飲啦， 即係大家有個好嘅環境，邀月係有個。symbolic meaning 喺度嘅，其實即係夜晚黑又或者三數又好咁樣。 係啦，即係好似水調歌頭咁樣嗰只 咁啊。吟詩作對啊，飲酒啊咁啊。 好啦，咁啊上聯就係冇酒安能邀月飲，咁下聯係咩咧？就是、有錢最好食雲吞。 邀月對雲吞都有啲幾好笑。 雲吞好嘢嚟嘅，雲吞唔係即係北方人就唔會明白，即係佢成日話混沌，即係我哋話廣東人嘅混，即係北方人嘅混沌，即係廣東人嘅雲吞。唔係咁樣樣嘅， 兩樣嘢嚟。 廣東人嘅雲吞出名係咩？細粒、 細粒、散尾啊， 即係細蛹，唔係 即 係金魚啊嘛，汕尾雲吞啊，即係裏邊其實而家大隻蝦嗰啲啊，唔係正宗嘅廣東雲吞嚟。 所以其實雲吞咧， 應該係嗰啲有肥豬肉啊，有大地魚啊，即係嗰啲蝦又唔係嗰啲即係雪藏嗰啲大蝦。 中環某間雲吞麵鋪啦，一個字嗰間啦， 一個冰波嗰啲唔好食嘅， 係嘛？咁嗰類型啦，咁啊河淡魚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喂，淨係呢兩個有冇啲再勁啲㗎？咁我今日梗係唔咁夠膽講啦，係咪先？即係我同佢都係教書先生啦。咁但係話説咧，即係你可以睇翻咧，《大廣東儀》入邊咧，何淡如先生寫過一篇文，咁咧就係即係關於咧。他在民國時期去過去遊山玩水的時候，見到一群美少女在摸蜆，跟住詩興大發，詩潮如湧泉，就寫上上聯，係嘛？姑娘摸蜆，羅有朝天吸水。咁啊，跟住佢個人點解咩咧？佢個夫人個人，佢嘅夫人咧就又係即係讀過下書。咁咧，跟住咧就答佢啦，咁样，咁就另外一件面咧，就见到个农夫喺个荷塘嗰度采牛，咁于是咧就接上一句：老坑采牛，膝头跪地拖泥。喂，我如果大家系用一个古代嘅嘢就叫做好嘅角度去睇咧。 佢對得好工整啊！我 好工整， 系啊， 系嘛？你话佢入边嘅内容， 写情写景写粗口写乜都有晒，其实 咁其实就系反映咗就系嗰个广东文化嗰种务实通俗。咁当然，如果你讲纵棍文化嘅话咧，就系其实我哋都觉得几古惑嘅。 其实系用广东话嚟讲就系叫做礼横节曲。我唔知个礼字点写啦，即系我上一代我哋成日用呢个字嘅。就是縱棍的意思，就是禮橫節曲。不過呢，他禮橫節曲就是說，譬如專門轉那些文字的空子啊，就是找那些的一個字兩個意思的東西呢，來去翻案啊。那呢，在個翻案過程裡面就用一些古惑的方法。不過呢，這些縱棍呢都是為小市民伸冤的，所以他們才會覺得就是陳夢吉啊、方唐鏡啊這些呢是變成人民英雄嘛。所以你看到的在審死官裏面，不是算死草裏面， 算死草、 周星馳做的角色呢就是方唐鏡陳夢吉，他 是算死草是陳夢吉， 陳夢吉是的。咁呢他就落到嚟香港，這個有趣的地方呢，他落到嚟香港幫郭文輝打官司的時候， 廉西 是的。咁就據說他是鍾景輝的私生子嘛，鍾景輝應該是影射呢個河東啦， 係河西爵士， 河西爵士啦，係啦，咁咧就硬曬太喎，所以即係佢有趣嘅喎，佢唔係淨係將 repeat 一次粵語長片裏邊嘅陳夢吉嘅故仔，而係將陳夢吉將佢擺翻落去一個真係講英式法治嘅社會裏邊，就瀨曬嘢啦，你完全係救唔到啊咩噶啦，最後尾你見即係我覺得其實翻案都係嗰條橋都係好。好夾硬嚟嘅， 佢話阿方保羅 死咗一次，唔可以再咩嘛？ 即係還手之刑啊嘛！ 還手死刑定還手之刑？咁就針對個死字，即係冇個死字啊嘛！還手即係話只係綁咗上去，將條麻繩綁咗上去，箍住個頭咁咪完咯。咁點解即係唔一定要佢死啊嘛？咁樣即係都係捉字失嘅，我覺得 捉字失即係， 但係捉字失都係廣東文化嘅一部分嚟嘅。 哦，係我哋好叻嘅喎， 好叻嘅喎，係啊，捉字失呢樣。 捉字失係我哋最叻嘅，即 係就係嗰啲縱棍嘅文化嚟嘅喎。 縱棍文化即係陳夢吉，佢由廣州喺一個即係清朝時代嘅廣州，去到一個英籍嘅香港，唔識得法律程序。跟住俾人玩啦，你見到嗰度入面都俾人玩到不得了啦，係嘛？咁最後點樣呢，就即係叫扭計啊，即係扭條計就喺度不斷喺度喺個台面嘅係咁，即係有個 shot 影隻手啦，諗嘢。咁最後咧就係即係擊敗洋人法官，為華人出口氣啦。咁其實嗰一刻咧，其實你配翻落去廣東嘅文化入邊咧就好啱。其實佢係。不畏強權啫嘛，即係佢嗰種又係嗰種廣東話入邊，即係廣東文化入邊嗰種精神。面對即係當權者無法力敵，就唯有自取 係啦。 咁我就捉你自失先咁樣。 但你留意一下佢喺審死官裏邊咧，其實雖然佢唔係做縱棍啦，即係嗰個縱師就係阿吳啟華啦。 唔係審死官， 九品芝麻官， 九品芝麻官， 九品芝麻官裏邊。咁然後咧，跟住就佢最後尾咧。他就喺猛咁喺度鬧， 用鬧的方式嚟令到呢個李蓮英嗰個角色啊，即係劉春嗰個角色啊，就話我都唔理啦咁樣。嗱，實際上咧，佢都係用緊一啲我哋廣東文化裏邊嗰啲最即係嗰啲古惑嘢啊， 智取嘅 鬥嘴啊嘛，其實係鬥嘴啊嘛。同埋嗱，嗰段戲好特別嘅，我覺得。而家我相信周星馳係唔敢拍呢樣嘢。 哦、 劉春的角色咩？佢代表慈禧太后派嚟噶嘛？其實佢係慈禧太后嘅心腹嚟噶嘛？而佢係呢個大惡霸呢個常威嘅 契爺 契爺啊嘛？佢就嚟照住佢噶嘛？特登喺個公堂嗰度就係、是、坐喺度，然後我睇下敢唔敢定佢嘴啦？咁樣啊嘛？咁中間當然有 get 啦，佢阿媽攞個尚方寶劍嚟咩上斬昏君下斬殘臣，妖哥尚方寶劍原來崇禎嘅，係明朝嘅 明朝。 嗱咁呢啲就係典型周星馳嘅即係電影啦，即係喺啲細節裏面有啲喜劇嘅。但係佢個大郎本身咧，我覺得其實都係講緊小小人物點樣對抗強權，係咪？成個公堂根本你諗下咩幾司會審？其他嗰啲咩刑部尚書嗰啲全部都買通曬嘅，根本係王一飛啊嗰啲全部都買通曬嘅，係嘛？秦沛啊嗰啲根本就同呢個李蓮英係一黨啦。咁就佢就自己一條友加埋吳孟達嚟對抗，加埋呢個高手啊咩 炮頭 啊炮 啊炮頭炮子頭炮頭就係阿徐錦江。 徐錦江係啦，就係、是、對付嗰班公堂上邊呢班權貴啊嘛。但係佢鬧啊李蓮英嗰段戲係相當暢快嘅，留意啊！ 是啊， 系啊，话佢咩个阴阳屎忽鬼嗰， 即系啱啱我哋第一次讲嗰、那个嗰种形容，其实系用广东人先又系明白，所以其实我又唔明啊，李莲英嬲嚟做乜？如果真系一个历史嘅场景底下咧， 可能唔知道佢讲乜。 咁即系一个广东佬闹完你之后，跟住佢就吓，咁应该会。 但系我觉得点解啲人咁中意睇嗰段戏咧？即系嗱，即系大家中意周星驰系有原因，我觉得，因为嗰个场景里边，你留意一下，即系一个九品芝麻官可以咁样将呢个嘅即系朝中嘅权贵痛骂一顿。即是你幫人出口氣嘛，其實 是 即是你想想即是我哋面對而家都而家更加係添啦，即係所謂北方嚟嘅官員，喂大佬一條咁嘅蛋散張曉明，一個咁樣嘅退咗休成幾廿年嘅陳佐洱、周南，都可以對香港指指點點嘅坐喺度，係咪？話俾你聽點樣審我？你睇下石永泰點講，係咪？你個法治排名落後香港咁多，然後你班撲街走嚟香港對法治喺度指指點點，係咪？呢、這個咪就係當日周星馳所面對。即系我哋唔系话周星驰嘅意识，佢有意识地去做呢样嘢。我成日觉得文化嘅产品咧，你话召唤嘅意思系咩咧？系我哋上咗周星驰身， 系、 我哋借个流行文化产品嚟去发泄我哋嘅不满啊！ 我哋唔系去睇周星驰，我哋系睇紧周星驰嘅电影， 或者借周星驰嘅电影里边嘅角色、对白、场景嚟去为我哋所用。其实呢个先系紧要，呢、這个先就系嗰个香港人嘅集体嘅身份认同。就 rather 定去考究究竟周星驰当日设计呢个场景是为乜、啊？有冇咁嘅意思？呢就嘥气，我 或者、 完全 irrelevant 或者喺嗰、那个嗰套戏入边嗰套咸片，其实嚟自乜嘢？ 啊，有嘅有嘅啦。咁当然嗰套国产007里边咧，呢、這个刮睇咸片攞子弹咧、啊，有人研究过啊，就系、是、嚟自一套叫做 Educating Mandy 嘅，当时系呢个一套相当重要嘅女主角，好似17岁嘅添嘅， 咁不过 重要嘅色情电影嚟。 咁不过对我哋嚟讲咧，就呢个唔系我哋想探到嘅范围啦。 嗱，呢啲就系文学研究里边嘅索引派啦。嗱，通常有两类嘅，我觉得，譬如研究《红楼梦》啊嘛，我哋叫 有红学， 红学里边一种叫做索引派系咩咧？就系、是。去針對嗰啲微言大義啊，睇下佢哋背後有啲乜嘢嘅特別嘅意思。咁譬如就係有人考究過周星馳嘅電影裏面就係佢個 number 叫做9527 啦。 咁9527裏面又隱含咗咩意思呢？ 有人話即係可能幫我出一出下9527啦。咁咧有其實我哋好多時話九即係喺台灣嘅。同埋喺內地嘅網民咧、就對於呢一個9527咧係一個情有獨鍾嘅， 係咩？ 咁我就 我就冇乜， 我其實我哋睇嘅時候咧，我感覺唔到嘅。 我以為求其啊梁家人噏個 number 俾佢咯。 嚇、啊、咁即係睇啲網民嘅講法就話9527咧就係即係廣東話嘅諧音。咁啊，嚟自第一個數字同埋第四個數字啦，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即係諷刺嚟嘅。咁咁，但係其實嗱，呢、這個就係會變咗，即係我哋用文化研究角度咧，就係 over interpretations， 即係佢過分咗。因為佢其實如果咁講咧，即係佢咁樣去套落去，其實咧就係、是、啊，呢、這個係廣東粗口啦咁。 我不排除他有原本有这个、這個、说法，但是我們現在看不重要，即我們你放落去個时代背景里面看看，其实即也都有人说、啊、食神叫做史提芬州这样，那其实呢又是一个广东粗口来的。咁但係唔好意思啊，真係阿周生 真係叫 Steve 啫嘛。 咁其實係大家係咪 over interpretation 咗一啲嘅？ 即等於研究《紅樓夢》一樣咯，就係話，如果你當一個政治小説去睇嗰陣時候，這個即係當時嘅背景啊，這個即係榮國府啊，就係、是、一個咁樣嘅政治隱喻嘅話，你咪用索隱嘅角度去睇咯。另外就考據派啦，考據派就係斟酌哦，究竟呢句對白係點樣嚟嘅，編劇係邊個啊乜？我哋講嘅就第三種類型嘅，其實又唔係索引，又唔係考據，而係咩呢？就係喺即係叫做詮釋學裏面嘅其中一種方法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嗰個文本本身咧個意義咧係在於閱讀嗰個人啊嘛，係 喺個閱聽人點樣去睇呢樣， 點樣去演繹嗰樣嘢啊嘛，而點樣去集體演繹呢？嗱，嗰個就成為一個現象咯喎。 係，即係翻翻去頭先我哋講重棍電影入邊，譬如審死官、算死草係古代嘅。其實點解會成功，或者我哋點解咁多人睇，或者咁多人記得，其實就係你可以考慮翻當時嘅情況，就係、是、周星馳先生扮演嘅角色，佢係身處正統嘅。嗱，無論佢係審死官嘅宋世傑，或者無論佢係算死草嘅陳夢吉，無論佢係九品芝麻官入邊佢嘅扮演嘅包龍星，佢都喺個正統入邊噶嘛。但係 喺個體制裏邊， 體制裏邊，但係佢能夠用一個放逐人嘅身份咧，去理解呢個政權。咁其實同我哋廣東人咧係好類似嘅，因為我哋廣東就正正所謂叫做山高皇帝遠， 同埋佢即使佢體制喺個建制裏邊，佢都唔係成為一個建制嘅奴才啊嘛。嗱，好明顯喺呢個九品芝麻官裏邊就係啦。其實佢咧就咩咧？佢係一個即係貪小便宜啊！嗱，調翻轉喎，佢係嗰類喎，佢唔係將自己變成一個清流喎，你要記住。他不在體制裏面，他不是民主黨，他不是那些變成那些公民黨那些其實他是一個貪小便宜、啊、懶惰、啊、有所有小人物的一些的即壞習慣的人的的就只不過是最終是什麼呢？是激於義憤，是對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是有一個判斷，有一個是非黑白的觀念，然後就執著這件事呢，就跟那班權貴騙下去嘛。呢、這個我覺得就係好多時嗰啲重棍又好，或者即係佢啲三套戲嘅，即係點解會令到人哋 remind 翻我哋廣東文化嘅傳統咧？咁你留意一下，譬如六四咁啊，我成日都話係一個執著於一個是非黑白呢樣嘢28年啦，係咪都係要討回一個公道？咁其實你同嗰啲即係就頭先講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其實好相似嘅，我覺得係，即係唔係話我哋要利益要勝。要乜嘢？而系最终可能只不过系要一个说法。咁所以佢喺90年代嘅呢啲，除咗佢上乘广东文化里边关于啲重诗嘅题材之外咧，我觉得亦都有个时代背景喺度， 亦都有广东文化价值。你讲到呢度，我不能不插一句嘴，有一句有一句广东嘅名句就系、是、形容广东人，我觉得都几贴切。佢话广东人系乜嘢咧？缩骨啦、啊。小气啦， 同埋唔够人打撇啦， 但系最重要系咩咧？知荣辱。 系、哎， 我哋好知荣辱嘅，我哋知道几时系国难当前。 嗱，反而嗰个荣辱观念就唔系话知识分子、文人、儒家正统嗰种咧，即系讲到咧系呢个即系虚无缥缈嗰种啊，嗰种嘅咩外圣内王嗰种道德观咧。廣東人根本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因為我們根本不在那個正統， 不受他那套、啊、 不在那個正統主流裡面，反而那些是什麼呢？很庶民，作為一個普通人，究竟對還是錯先？你殺了人對還是錯先？這樣是吧？那所以我覺得是，就算是傳達的政治訊息都好，即是譬如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在周星馳的電影《國產007》裡面最後一幕，就是呢他那把這樣的屠刀，豬肉刀， 天山寒鐵鑄成， 系啦，就是、打死金槍人劈到佢開兩邊嘅豬肉刀，同阿呢個李香琴啊，李香蘭個女咧喺個豬肉檔搞緊嗰陣時候，一個 close up 嘅鏡頭，呢把豬肉刀，其實我哋一睇就明白係咩意思，嗰把係屠刀，民族英雄下邊寫住小平贈，其實就係六四之後鄧小平送嗰啲紀念品俾嗰啲屠城鎮壓嗰啲解放軍嗰啲手錶啊嗰啲咁嘅嘢嘛。 嗱，你話佢冇講一句嘢，一句嘢都冇講過嘅，其實。所以我就話嗰個係一個我哋一定會接收得到嘅。如果你係香港人，經歷過嗰啲事嘅人，你見到呢個鏡頭，佢唔係話擺起個款，即、就、係、是、我哋叫 義正詞嚴， 諗起個樣啊，義正詞嚴，諗起把聲，然後喺度講大道理。嗱，十年就係呢類電影啦，講政治啦，擺到明開宗明義講政治啦。周星馳的電影裏面你說他有沒有這些政治信息在裏面？ 仲勁啊，我覺得 其實是仲勁，因為他在一套喜劇的包裝裏面是去嘣一聲一嘢，很短時間而已，兩秒鐘而已， 夠了，這個已經成為心目中一個重要的畫面了， 是的、那個、所以我就說這些事正正就是反映到即廣東文化裏面。喂，你叫我哇遠靈啊，真係睇睇先後邊。 整蠱專家嚟啊！ 我唔係，原來 哇，果然唔怪之， 因為後邊呢個唐伯虎點秋香嚟嘅，拍得我哋跌咗落嚟。咁咧就係呢個廣東文化裏邊咧，其實好多時就係嗰種嘅靈活變通，點樣用一種嘅即係自取而不能力敵嘅方法。不過我相信今日好多人都忘記咗呢啲咁嘅嘢。喺建制裏邊點樣去保持住一個嘅？即係批判性，唔好去接受嗰啲官場啊，或者嗰啲主流裏邊喺個體制裏邊嗰啲嘅將光文化，係咪？其實你睇啊，九品芝麻官都有呢種咁樣嘅，即係其實佢唔識啊張敏噶嘛，嗰個戚秦氏啊， 完全係因為突然間個良知 係啊 call 起上嚟，突然間我要做啦，跟住就千山萬水都去做啊！戚秦氏嗰、那個古仔係咁樣， 係啊，而宋世傑就因為佢好似生仔。個個都輕咗嘛， 係嗰個當然我哋可以再即係、就是、下一集我哋可以再講宋世傑嗰個部分啦。咁因為佢嗰個反而係一個傳統上邊咧一個革新嘅性格嘅特徵嘅人物嘅設計。 好啦，咁就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